欢迎大家翻嚟学人沙龙。咁今晚呢个题目呢就喺呢个画中楼阁盛世图。咁一听到有一个画字呢大家就理解啦。咁今次呢系讲画㗎。咁但系讲画之余呢都要讲讲画呢就正式呢可以介绍我哋即系呢个主持嘅成员啦。我哋终于搵埋大家出嚟啦。咁除咗 Stan 同家齐之外呢仲有芳芳。芳芳你好。 你好。 芳芳呢就系呢、這个即系、就是、中国艺术嘅专家。咁就是、各种嘅艺术啦绘画啦都系你嘅相关嘅范畴。咁我哋可以话喺历史嘅范围里面呢即系、就是、一个生命啦有呢、這个好多新嘅突破嘅一个范围。 咁芳芳系我好同事啦浸会大学历史系嘅助理教授。咁就我哋好开心呢就有一位讲艺术史嘅咁我又有建筑嘅专家喺度啦。咁同我哋一起讨论呢一定系好精彩 㗎。係呀同埋都可以开展到一啲即系更加多丰富嘅一啲嘅话题啦同埋其实图像啦相关嘅一啲嘅部分亦都系我哋而家无论人民学科啦或者社会科学啦越来越重视嘅呢个部分。咁相信会令到我哋嘅学人沙龙更加精彩呢、這个都系我哋嘅目标。同埋期望下。咁首先要開始嚟講呢即係呢個我哋今次一年兩個星期呢都可能主要多講同可能以清明上河圖為主軸去理解無論係都市文化啦都市文明或者調返轉去閱讀藝術品嘅本身。咁譬如我嘅理解啦我自己文學出身人文學科或者文學或者藝術呢經常都好重視當代裏面呢即係所謂嘅 ways of seeing, 即係一個觀看嘅方法。我哋成日都被忽視咗，成日話睇嘢咪睇嘢咯，閱讀咪閱讀咯。其實閱讀或者睇嘢嘅方式咧，係受教育同埋受建構出嚟。譬如我哋當代咁，我哋好容易閱讀電影，就知道點樣去睇電影。我哋要閱讀漫畫，譬如日本漫畫，我哋會知道睇日本漫畫嘅方法。例如睇香港漫畫，我哋會知道香港漫畫嘅方法。甚至乎我哋分到讀香港漫畫嘅方法同日本漫畫方法係唔同嘅。 分鏡嗰啲啊， 即係呢啲各種嘅閱讀嘅嘢嘅本身，其實係有教育。建构出嚟，同埋背后系有各种嘅关系喺里边。咁所以我哋话，即系以为大家以为睇幅画就系睇幅画，其实不然。其实中间有好多细节可以去讲述同埋理解。家姐 啊，其实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咧，可能睇画咁样，我哋就会倾向于咧，佢似相，我哋就话佢系好啊，就话佢系靓。咁可能系好象真嘅话咧，我哋就会觉得嗰啲画咧个水平高，个画家嘅技艺劲。咁但係其實喺歷史上面出現過嘅唔同嘅畫風啦唔同文明可能對於畫嘅要求啦咁有時唔係佢哋技術上唔能夠做到透視亦都唔係技術上唔能夠畫得好象真而係佢哋特登唔象真、或者係特登呢佢要將一個物件或者一個人物佢嘅四面八方都喺個平面裏面展示咁以至到呢我哋今日睇嘩好似畫啲好幼稚嘅畫咁樣好似呢佢係咪唔識得畫立體呀咁我哋會有一啲咁嘅可能係歧視啦或者可能係我哋叫偏見啦咁嚟到去理解嗰啲傳統或者唔同文明嘅啲畫像其實未必係咁可能唔係技術唔得而係人哋要表達嘅嘢唔係我哋今日要求嘅畫像 㗎。係我同阿家人講多兩句要交俾阿芳芳去解釋咁，所以我哋要講埋呢個啦。譬如我哋正話講到呢、這個即係藝術啊，嗰啲方法啊，或者表現嘅一啲嘅方法咁啊。譬如曹丕咁啊，《典論》論文裏邊有講啦，氣嘅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治。背後講咩咧？就係話其實人嘅表達咧，有佢自己嘅性情個性。所有嘅藝術品咧，同你個人嘅性情同個性有關。咁呢個可能係好一派嘅對於藝術相關嘅諗法，就係話個藝術品同你嘅人嘅意志有關係。咁而另外一句都有正話講到，西方藝術其中有一個叫超似的追求用當代的講法就是 photorealist 即是盡量接近可以相片真實就是一個好的東西這個也都有很多的反叛和中間的即過程其實在西方藝術上產生所以其實我們說這個藝術的演變呢就是有略懂皮毛就是這個這的不斷的左右的搖擺之間是不斷地震盪的所以我們看中國畫的藝術的時候呢就如果你說站在單純的超似或者單純的表意上面都可能未必咁準確，可能中間其實好多細位咧可以傾我。芳芳，我要向你請教一下，係嘛？ 咁就啱啱頭先講到肖似呢個問題啦。如果我哋中國話嚟講咧，就係講形似啊。咁形似同埋神似咧，都係兩個對比嚟嘅。咁通常咧，我哋講即係如果我哋講其實宋代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依個時代嚟嘅，因為蘇軾啦，大家都知道蘇東坡，咁佢係一個大文豪啦。咁同時間咧，佢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書畫家嚟嘅。咁佢就提 出咧呢個形似同埋神似嘅問題，當然啦，佢就主張神似嘅，因為咧佢知佢就提倡呢個士人畫。咁士人畫之後咧就係、是、元代咧興起嘅就文人畫啦。咁文人畫係做咩咧？文人畫主要就係咧視呢個山水咧作為一個大宗啊，係啦。咁如果我哋今日要講嘅呢個《清明上河圖》咧，我哋就視之為呢、這個風俗畫。咁風俗畫咧就相對地係有寫實嘅性質比較強少少啦，係形似多少少嘅，因為佢係描繪呢個北宋嘅汴京嘅呢、這個繁榮嘅景象啦。咁間接亦都提供咗一個圖像嘅資料。咁同我哋講文人畫嘅上寫意啊，或者係講一個心象啊，係好唔同嘅。咁我諗咧，我今日就帶咗呢個複製品啦。咁佢就唔係一個真品，所以我就可以就咁攞住咁展示俾大家睇。佢一個好特別嘅一個表現形式就係中國畫嘅手卷。咁手卷咧，其實就係、是、大家見到啦，佢個闊度咧，而家就係《清明上河圖》宋本咧就係24.5闊度。咁畫心咧大概就超過5米。咁但係大家都見到佢好厚啊，其實佢成卷咧加埋提筆咧大概就超過9米嘅呢個宋本嘅《清明上河圖》。咁手卷嚟講咧，主要嘅特徵咧，我哋係由右邊睇一路咁樣開啦，跟住一路咁樣收啦，咁就係由右去到左咁樣睇嘅。咁啱啱開始嘅時候咧， 即係譬如如果我哋正最好啲係擺喺台面就比較舒服啲， 係啦。 咁、但係手勉強可以做到， 係啦。而家就係唔係好正規嘅示範啦。通常我哋會擠喺個台面嘅，因為手卷佢個有即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我哋一路開一路攤，所以每一部分咧只不過咧係睇。大概是桌面即是台面的一個長度嘅啫，係啦，由右去到左，咁由手卷咧，我哋都大家見到啦，呢個係一個有裝裱嘅，咁裝裱咧通常都係即個包手啦，咁通常係用一啲比較裝飾性嘅絲綢咧，比較靚少少嘅包咗佢啦，咁另外都有個保護嘅性質啦，咁呢度咧啱啱呢度開始咧，通常都有隔水啦，同埋一個引手啦。 譬如我哋手卷有咩睇嘅時候有咩特別咧？即係比起其他嘅即係裝裱嘅方式，手卷有咩特色咧？用手卷有咩好？ 是這個呢提翻我要講的就是呢如果手卷來講呢它其實就是橫向啦咁其實就是看好像一個大家可以想像可能睇電影咁樣啦一個 screen, 咁每一次呢就係、是、睇一個畫面咁每一次呢攤開嘅時候可能會意想不到嘅驚喜因為我哋唔係一目即係一覽無遺咁樣睇晒成幅畫啦即係如果我哋講其他掛軸掛喺度嘅話呢就一眼就睇晒啦咁但係呢手卷呢佢就係我哋一次過攤少少咁就我哋睇少少啦咁同埋呢手卷佢都好配合到中國畫嘅一個特色啦就係、是、多圓嘅視點啦，移動嘅視點啦，咁所以每一次睇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係可能會有唔同嘅故事發生緊嘅嚇。咁、另外一樣嘢都同嗰個形式有關嘅，就係、是、手卷咧，其實佢每一次咧都可以無限，即係佢可以無限加長啊。咁頭先講嘅就畫心咧，就係嗰、那個即係大家可以望下啦，即係一小。片段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個畫心，我哋就睇到畫嘅。咁畫心之後咧，又有隔水啦，跟住就可能有提筆啦，即係拖尾嘅呢、這個即係部分啦。咁拖尾咧就好多時，譬如話啲藏家啦，即係收藏者啦，佢就會提字嘅。咁、所以有呢一個提字，我哋又可以見到咧呢一個即係呢個手卷其實邊個睇過啊，收藏過啊？咁呢個同呢、這個即係 social media 嘅留言係有啲相似之。 嗯、好，唔該曬，芳芳。一陣間我哋會再翻去個手卷度，咁我哋又請阿 Stan 幫我哋講下嗱。我知道你又帶咗啲嘢嚟嗱，佢係有一個古代嘅手卷嘅讀法啦。咁 Stan 你帶啲咩嚟俾我哋咧？ 我見阿芳芳頭先一路喺度卷一路卷啦。咁我據我所知咧，張澤端版嘅《清明上河圖》咧，應該有成五米嘅。咁我見到佢一路卷都好辛苦噶啦，我都想幫下你噶啦，我都用我又 show 下我另外一啲方法。咁呢個咧嗱。 咁樣嘅嚇，呢、這個就係、是一個縮細版《清明上河圖》。咁大概應該呢個係縮細咗30% 到啦。咁所以咧，佢用現代嘅印刷方法咧，就唔係用卷啦。咁咧有啲似嗰啲冊頁啊，中國傳統嘅冊頁啊，或者嗰啲折頁啊嗰一種咧折埋嘅。咁所以咧我又可以 show 俾大家睇下，其實縮細咗之後，咁容易少少啦，咁樣去顯示啦。咁呢個就係張澤端版嘅《清明上河圖》。咁佢你睇到咧，佢全部都係用毛筆咁樣去勾勒。嚇、啊，嗰啲黑色嘅線啦，咁咧，咁但係咧，而家見到嗰個版本咧，其實佢嘅背景咧都黃冚冚嘅啦，嚇、啊，因為佢其實係畫喺一啲卷上面，咁亦都有啲變黃嘅效果啦。咁所以咧，你睇到一路嚇咁、啊、樣去睇，咁原版就5米幾，咁呢個就縮細咗之後就去到大概都2米到啦，米幾兩米啦，咁、啊、就係呢一個。咁咧，而呢一個其實點解會有一本咁樣嘅嘢咧？其實就係我初時去認識呢一本呢一幅畫啊，張澤端呢、這個《清明上河圖》就係靠住呢一本書。呢一本書係咩嚟嘅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平面設計師好出名嘅趙廣超啊。咁佢除咗平面設計師外，佢亦都係喺呢個Polytechnic 啦，係呢個理工嗰度任教啦。咁佢其實好犀利嘅，就喺2004年度咧就出咗呢本。咁佢做咗嘅嘢係咩咧？佢就係入咗電腦啦，首先 scan 咗原本嗰、那個清明上河圖啦，就問北京嘅故宮佢哋去借咗嚟 scan， 然後佢喺用電腦嘅筆係將成卷嘅清明上河圖用黑色嘅線圖去勾勒曬出嚟，我哋叫 trace 翻佢咧。咁點解要做呢個過程咧？原來其實如果頭先睇到咧，蒙查查咁啊，黃色嘅底，咁佢全部勾勒咗之後咧，佢已經可以做到好清晰咁睇曬每一個細節，然後再靠住佢呢一個咁清晰嘅勾勒出嚟嘅線條咧，就去做各方面嘅分析。咁呢一個就係、是、我都覺得好犀利嘅，香港可以用平面設計去做到一個咁樣嘅詮釋咧，對於《清明上河圖》。 哇 ，Stan 呢個咁嘅方法啦，咁就可以使到可能好原本好灰暗嘅，或者係可能好老舊嘅方式，用咁新嘅線條嚟去展示啦。咁但係其實呢種嘅讀法咧，同埋我哋頭先芳芳嗰個剪卷嘅讀法咧，就好唔同。咁對於畫作嘅設計啊，或者可能原來嘅一啲理念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處理嘅方式啦。咁可能讀同埋作咧之間有一啲互動喺度。 所以我哋咧，仲話有一個古代嘅正典閱讀方法啊，又有一個新派嘅解讀，不得了。下一節繼續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繼續一陣間去講，譬如畫裏面嘅閱讀嘅方法啊，有關嘅文人畫、士人畫、風俗畫或者界畫嘅話題。之前咧，我哋講啲即係基本啲嘅嘢，等我發揮一下咁樣講幾句嚇。 好啊。 咁首先咧就《清明上河圖》啦，咁我通常都會揀讀上河，就多過讀上河嘅。咁我覺得就依家係一個動詞嚟嘅，即係佢係上河就同呢、這個即係去某個地方。睇嘢有關係，即係我哋去上一個公園或者上一個地方咁樣嘅意味。咁點解要講呢樣嘢呢？就係、是、即係當時有汴京或者汴梁嘅情況啦。我想要講一講，咁啊都幾遙遠嘅，因為先要由唐朝甚至乎漢咧都要講起。咁我哋話漢唐嘅時候咧，兩都咧就係長安同洛陽啦。其實一直都喺關中地方。咁啊，長安嘅位置咧可能再偏向西邊。咁我哋話運送糧食咧，就一直咧都係靠住由洛陽再運去長安嘅條生命線去運作嘅。咁裏邊咧就枯水期好長啦，運送好唔方便啦。如果漕運唔得咧，就要靠住用陸路去運輸。咁所以咧，依個所謂運糧食去西邊咧，其實就一直係傳統中國裏邊帝都嘅關鍵嘅一個重點。咁而洛陽其實好啲嘅，因為洛陽對出咧就已經係黃河嘅河口啦。咁其實嗰邊咧就一直就容易啲處理。咁而洛陽嘅位置咧，其實當時咧就已經有好多嘅倉庫，咁就將咧其實主要嚟自山東嘅糧食咧，就集咗喺洛陽嘅東邊嘅一啲倉庫度咧，就喺等佢停咗枯水期嘅時候咧，就運去西邊長安。咁而依個咧就係所謂兩都洛陽長安嘅關鍵位置。咁但係洛陽咧就喺 就隋唐咧咁上下咧，都慢慢係漸漸旁落。點解咧？因為隋唐嘅時候最出名咧就係倉庫。咁大家知道啲倉庫咧，其實就喺洛陽嘅東邊嘅位置。咁就喺黃河啦，同埋依個我哋叫就係依個我哋叫即係汴河啦，其實就係即係通濟渠啦。咁同埋隋朝大運河系統一直面去江南嘅位置。咁你話如果由洛陽向上向北京咧，就係個永濟渠啦。嗰邊咁幾條嘅運河嘅關鍵嘅匯通位咧，其實就係所謂洛口倉嘅位置。而洛口倉咧就非常接近今日嘅開封，其實就當時嘅汴梁嘅位置。咁其實當所以點解後來嘅好多嘅即係隋唐之間去到宋朝之間嘅首都嘅轉換咧，就冇再喺長安做首，直接就喺汴梁，就因為咩咧？就直接都係嗰度就係倉。咁我霸咗倉，我都唔使運糧食西邊，你都餓死啦。咁我自然就喺倉度就成為首都。咁所以呢個就係由宋朝先喺汴梁就係首都嘅一個原因。咁汴梁做首都咧，其實就即係話由糧食運輸嘅困境延伸到令到首都有一個轉移。咁而汴梁就成為咗一個劃糧食嘅集散地，而就將江南嘅糧食咧就沿住通濟渠咧就運去汴梁。咁汴梁直接就係做。咁但係咧，汴梁嘅河水係逆流，即係話你由呢個相對比較低的地方咧運落嚟，咁就要靠住黃河水運入去即係所謂汴河。咁但係黃河咧泥沙淤積，同埋有枯水期，即係話有少水，咁就冇辦法完整咁長期供應。咁大約幾時開始汴梁嘅所謂嘅通濟渠能夠暢通無阻咁運行咧？其實就係清明時候，就係開閘，咁就水就多啦，咁就可以俾通濟渠重新將江南嘅糧食同埋各種嘅玩意啊，各種玩得嘅開心快樂嘅東西，包括啊徽宗中意嗰啲山神江啊咩花石江咧，就運翻去汴梁。所以點解清明嘅時候係要上去去嗰個地方遊覽咧？就因為當時就係一個開通運河嘅一個時機。咁所以清明上河圖其實有代表住某一個獨特嘅時刻嘅位置。咁我所以咁講咧，就大家可能會即係知道少少。 咁時間點好緊要㗎。咁就係點解咁旺啊？咁多人喺度出現。咁呢個亦都啲糧船啦，運到啲即係可能南方嘅物資去到汴梁啦。咁但係我哋見到汴京嗰個設置啦，咁可能好多人詬病宋朝將一個首都擺喺一個所謂無險可守、冇咩山嘅地方咧，嚟到去即係做一個最重要嘅政治中心，係好危險嘅。咁但係咧，我哋都睇到宋朝開國者佢哋嗰啲即係嗰個 compromise 啊，佢嗰個妥協係咩咧？就係為咗保證物資嘅供給。咁有物資咧，先有其他嘢去講嘅。因為汴梁咧駐軍好多。官員好多，咁亦都皇室嘅開銷好大嘅，咁啲皇室嘅開銷咧，唔可能靠佢哋周邊嘅地方就可以供給到，要全個國家特別係南方嘅啲物資咧輸送上嚟先做到。咁而汴梁呢個位置咧，正正就反映咗宋朝一個即係立國嘅理念啦，佢哋係以物資為本，咁就唔係以國防需要啊嗰啲為本。咁、那個好處就係你嗰個國家嘅生命線同埋個首都係連成一氣嘅話，你就唔使咁擔心啦，後勤嗰個不足。咁啊，於是乎真係有外敵嚟到啦，咁唔係守住個汴梁咯。咁但係危險嘅地方就係咩啊？一旦個京師失陷，咁你可能就太同個敵人太近啦， 所以 好危險。 所以上河圖裏邊畫條河都好緊要，皇帝親自睇住條河啊嘛。有咩事嘅話就要去視察。咁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實質嘅考慮，可以咁理解喎。方方，咁我哋繼續去諗下啊，知道咗啊點解會有呢個清明上河圖，可能點解咁緊要啦？嗰、那個背景咁其實再閱讀上面有咩再可以值得關注嘅地方咧？ 咁咧，如果我哋睇文獻咧，有一啲作者啦，其實佢提到咧，佢就冇註明係清明嘅，佢又講上河圖或者上河圖啦，你個講法。咁我哋如果睇翻再一啲文獻啦，咁就話說咧，其實我哋假設呢一幅宋本嘅清明上河圖，其實係宋徽宗嘅期間創作啦。咁而家我哋其實就見唔到宋徽宗嘅引手嘅，咁但係根據一啲提拔啦，即係頭先講嘅拖尾，即係手卷後面最尾個卷啦。咁有一啲提拔咧，即係譬如話元代啊、明元同埋明代啦，特別係明代李東陽啦，佢提咗兩次啦，提拔提咗兩次。咁其實佢哋都有提到咧，係見到宋徽宗 嘅題字係忍手，咁就五個字嘅瘦金體，咁而家咧我哋就見唔到啦。咁可能咧就係之後重表或者即係唔知點解就冇咗啦。咁五個字咧，似乎就可能都真係會提咗《清明上河圖》嘅，係啦。咁但係咧佢就冇提到呢、這個張澤端，係啦。咁另外想講翻呢個《清明》呢一個詞啦。咁頭先都講到咧清明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時間嘅一個 indication 啦。咁可能就係未必係講有一個講法咧，就係清明節。咁但係咧，我哋係由宋本嘅呢一個《清明上河圖》咧，其實係睇唔到任何同清明節咧有關嘅活動嘅。咁清明節咧係做咩咧？掃墓啊嘛。咁但係我哋一開《清明上河圖》咧，其實係見到一啲農田啊、耕種啦，咁係冇呢一個掃墓嘅描繪。咁另外一種說法咧，其實就係講緊盛世清明嚇。咁呢一個都係一個意思啦。咁清明但係好明顯就係呢個其實係由畫面都見到啦，就係、一個春天嘅景象嚟嘅。咁我知咧就係汴河咧，其實冬天係會結冰噶嘛。咁所以毫無疑問咧，其實呢個係春天嘅景象嚟嘅。 嗱，如果你話咧啊，聰方啊，你話《清明上河圖》宋版佢係冇乜清明嘅象徵喺裏面咧，咁嗱，咁起碼譬如睇嗰啲樹啦，咁睇佢係啱啱出咗啲新嘅芽咧，咁有好多人咧都話係其實就係春夏之間咁，就係比較切合嗰個咁嘅月份嘅。咁另外又有有一幕咧，就係、有橋，係啦，有人坐橋。咁個橋個頂咧，咁啊有啲插咗啲柳枝啊，有啲花。咁有啲人咧又會話係其實係嗰陣時嘅風俗，就係去掃墓咁咧就會插呢啲咁嘅花喺度。咁但係都係比較隱晦啲嘅。咁但係所以我就唔肯定究竟係咪真係清明是讲清明节啊，定是讲紧政治的清明？不过咧，据我所知咧，《清明上河图》就之后在明朝啦、清朝啦，一路都有好多其他嘅版本嘅。我就真系好肯定咧，明清版本咧一定就同清明节冇关，就纯粹系用咗呢个名嘅。点解咧？因为咧，明朝版同清朝版咧系有一啲人喺度婚宴啊、婚嫁嘅巡游嘅队伍啊，跟住里边显示到好多啲节庆嘅活動啊，咁呢一個咧就肯定咧就同呢一個清明節嗰個時節咧，應該就係有明顯嘅衝突，因為冇人會揀清明節去到結婚嘅嘛，古代應該係。咁呢個就係我所知嘅，即係喺個年份喺呢一個月份上面嚇、啊，就係究竟係咪清明節呢樣嘢？咁而我又想去再帶出呢個嘅，譬如呢一種嘅畫嘅題材啦，即係去講描寫呢個城市嗰個景觀，咁同頭先你所講嘅嗰啲文人畫咧，真係的確有好大嘅唔同。 係、即係佢係手卷嚟噶嘛，係嘛？係啦。咁佢又同埋即係我哋話佢裏邊好多，我哋話咩寫意？我睇嗰啲山水畫啦，通常嗰啲樹都唔似樹啊，啲老人家就畫幾筆啊，畫只蝦就畫幾筆就完。咁但係咁明顯，清明上河圖就唔係嗰一種畫畫嘅方式啦，咁佢係一種點樣嘅方式？ 但係咧，宋版咧嗰啲，你唔好睇佢係一個叫風俗畫啦，描繪呢個城市啦。其實佢裏面嘅，以我睇到咧，佢畫樹啊，或者係山啊嗰啲筆法咧，其實個水平都非常之高，係拍得住一般嘅所謂文人山水畫裏面嗰啲描畫樹啊、畫山啊嗰啲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始終佢都係一幅即係叫做描寫一個城市景觀。咁佢咧就用咗另一種，就同一般文人畫好唔同嘅，就係、所謂嘅界畫。咁咩叫界畫咧？界即係界限嗰個界，其實就係講緊估計嚇嗰陣時一般佢哋畫呢一啲凡畫建築。十之八九都係有好多直線嘅，係咪？咁所以咧，呢一種界畫嘅題材咧，通常咧都係攞嚟畫建築嘅。咁真係有一啲嘅類似間尺咁樣嘅器具，咁佢會又綁住一支筆啊，咁去令到佢係跟住嗰個間尺嘅畫嗰啲直線啊。咁呢一個就係所謂嘅界畫嘅題材咯。咁而呢一個咁樣嘅清明上河圖咧，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嘅，你可以話係尤其是對於西方人嚟講咧，好新穎嘅就係所謂嘅 散點透視啦，或者係一個移動嘅視覺，咁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好長嘅長卷嘛，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好不斷去移動嘅視點，咁樣先至可以畫到由河啊、條街啊咁樣一路去嘅。咁如果用西方正常嗰種一點、兩點、三點嘅透視咧，一個單純嘅一個固定嘅視覺咧，根本就冇可能可以畫到一個咁長嘅城市嘅景觀喺同一幅畫嘅畫面裏邊嘅。 咁但係我諗呢個講開移動視點呢，我都覺得好有趣，就係雖然我哋講移動視點啦，有唔同嘅即係好似唔需要好似好緊湊啦，但事實上我哋睇清明上河圖啦，其實佢又有起承轉合嘅，高潮所在呢其實就係紅橋，即係畫中心嗰個部分啦。咁啱啱開始一入去呢，就假設我哋講第一個段落啦，咁就係農田啦，跟住呢就跟住呢就有一啲即小型嘅經濟啊、屋舍啊、船隻嘅描繪啦，跟住即象徵個漕運開始啦，跟住正中咧就係嗰個紅橋啊，有各種唔同嘅交通啊、船啊、橋啊，各種唔同嘅人物啦，這個正正就係嗰個中心，即高潮所在。跟住收尾咧，佢進入咗呢個城門啦，城門之後咧就有其他的經濟活動 了。所以我說清明上河圖即是有故事性質的，你無論是怎樣的透視法，各種的那些故事性質可能是這一幅畫其中一個特色。下一節細節繼續講。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咁我哋正話咧做咗偉大嘅事啊！嗱，我哋首先處理咗手卷嘅閱讀方法啦，個裏邊咧唔同嘅中國畫嘅一個藝術特色啦，你都講到咧手卷呢種閱讀嘅方法帶嚟嘅寫作嘅或者繪畫方法裏邊帶有嗰個故事性啦，或者即係表達啦，會隨住嗰個時間性嘅流動有啲演變，好似電影一般都可以咁樣去理解。咁同一時間亦都有講到佢裏邊嘅最經典嘅部分，譬如橋啦嘅一啲嘅場景。咁我相信橋呢個場景咧，大家係唔陌生嘅，即係大家諗起《清明上河圖》都可能係諗起嗰條橋。咁但係而橋咧，其實喺世界歷史裏邊咧，從來都係關鍵嘅位置，因為橋咧好多時都係啲商業活動嘅中心。譬如話我哋話二三十年代北京有個天橋的位置，其實就是當時即係夜晚嘅時候，大家生活啦、啊、表演啦、啊，充滿住煙火氣嘅一個旺嘅場景。咁啊，譬如即係好出名嘅所謂《啼笑姻緣》啦，裏邊嘅場景都喺天橋度開始。咁又例如我哋話佛羅倫斯嘅嗰日嘅橋啦，咁啊橋上面有座樓嘅，咁啊亦都係連接住佛羅倫斯嘅中間嘅位置，亦都係當話佛羅倫斯嘅呢個城市入邊最繁華繁忙嘅一個位置。咁所以話橋咧嘅重要咧，其實可能古今中外都係皆然。 我哋成日想象橋咧，好似點講咧？好似個漏斗咁樣啊，咁係兩個地方或者係河嘅兩面，咁佢係連結嘅一個中心點。所以即係自然而然咧，譬如兩岸嘅交通咧，都會喺橋嗰點去集中。咁但係如果我哋將嗰個交通嗰個重要性咧，淨係睇橋係連接譬如河流嘅兩岸咧，咁就有啲限制喺度。原因係啲咩咧？橋嘅重要性唔單止淨係連接陸地，而係亦都係連接水路嘅。咁因為咧，嗰啲水路嘅地方咧，啲船隻去到橋嘅附近或者橋底咧，其實佢係一個好重要嘅停靠點，因為佢可以去到兩岸一個比較重要嘅地方，亦都係交通要道嘅聚集之處。咁所以橋係唔係淨係陸地嘅連結？其實最緊要都係佢加埋可能係水路上面嘅連結嗰、那個重要性咧，喺《清明上河圖》咧就反映得好緊要。嗰條紅橋咧，可以話唔係淨係視覺嘅中心，亦都可能係成個汴河流域啊，喺開封城呢度嘅呢個交通嘅要點聚合嘅中心。 咁講到橋咧，頭先講陸路啦，同埋水路啦，咁我相信其實佢都係人同人有關係喎，因為北宋咧都有橋史啊，即係我哋睇《清明上河圖》咧，即係喺紅橋呢個橋上面咧，其實係好多商業嘅活動啦，即係好多地攤啊，亦都有啲橋車行過啊。即係你可以想象，其實係人聲沸騰啊！係。 喂，但係呢《清明上河圖》張澤端版本咧，嗰條橋咧就好出名喎。即係喺尤其是咧喺我哋學建築啊或者研究中國嘅建築史啊，因為佢個重點咧就係一個木橋啊。 佢用木嚟到去做呢一個咁嘅拱橋嚇。咁咧嗱，我又想 show 一 show 啦，我有一個、 哦、 又有個道具嚇。咁呢一個就嚇、啊、縮細版嘅嚇呢個清明上河圖啦，係咪？係。咁啊喺裏邊就可以睇到佢呢一個咁嘅咁長嘅。咁樣嘅城市嘅景觀，咁裏面呢又、啊、重點就係喺呢一個部分。其實呢條橋呢喺成條成幅圖裏面呢，其實喺有人睇過呢計過之後呢，發覺呢原來喺正中間嘅咁、就係代表咗成個構圖裏面嘅一個高潮位。咁呢嗱，或者我哋又再清楚啲嘅 睇下條橋 啦，我又帶咗幅圖出翻嚟，就係嗰條橋。咁你睇到咧，佢嗰個木橋咧，其實咧喺一般我哋去研究中國嘅橋梁咧，其實木橋咧，反而我哋而家睇到咧，其實係唔多嘅嚇、因為一般咧，而家現存嘅可以仲可以見到嘅現成嘅橋咧，其實大部分都已經係講緊明代啊、清代之後嘅先至起嘅橋，而真係如果用木橋咧，去到宋代嘅時候起到而家咧，如無意外咧，應該好難去可以維持到嘅，可能 同埋你一眼都睇到佢係一條高度好高，可以俾船行過，長度好長，而同一時間。純木中間冇任何嘅間隔位嘅條橋，都睇嚟都幾難做得到，係咪？ 嗱，佢點解係要做一個拱形呢？就係、是、正正你頭先所講嘅，因為拱形嘅咁，佢中間嗰、那個喺個河嗰、那個河面上面，咪可以高少少，比較容易啲去俾啲船去通過咯。咁所以呢一個咁嘅拱橋嘅形狀咧，其實嗱頭先可能幅圖都唔係睇得咁清楚。嗱，我又嘗試下。其實個木結構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一個所謂嘅疊拱式嘅。咁其實就好似咁樣，兩隻手中間再加我而家呢支筆啦，嚇、咁樣去打環去插住，咁樣嚟到去將兩組嘅彎曲而排列嘅木條。咁樣嚟到去連住，咁咧就做咗呢一個咁樣嘅拱橋嘅形狀出嚟 嘅嚇。嗯，交叉去互相堆搭嚇，咁所以佢只要佢由上而下嘅力量咧，就好容易被分散去到啦，焊咗兩邊啦。 係啦，即係等於你上邊如果有嘢去壓落嚟嘅，其實都仲係可以維持到呢一個拱形嘅嘅形狀咯。 即係翻用自己嘅重量嚟到去建立嗰個基礎。 係啦，咁反而之後嘅明代版、清代版所有其他版本嘅清明上河圖咧，已經變曬比較接近現實裏邊，我哋而家亦都常見嘅用石嚟到做。嘅橋嘅結構咯嚇，咁嚇 係啦，即係啱講到呢個橋嘅建築材料就係木啦，即係木橋，即係宋本。咁之後都有好多唔同嘅版本啦。這個橋嘅材質咧，其實都係俾我哋咧去斷代喎，因為咧除咗宋代之外，即係除咗宋代係用木建橋之外咧，其他好多時我哋喺明代。見到的版本，就算個明代的版本咧係全張澤端，即係有署名是張澤端，但我哋都見到是一個石嘅石做的一個橋，咁我哋都會推斷啊，其實呢個都不是宋本，因為嗰陣時咧未有呢個石噶嘛，石嘅橋石橋，咁所以咧就會斷定可能是明代啦。咁晚明咧，特別是晚明啦，其實就有好多呢啲我哋講嘅蘇州片啦，因為商業嘅作坊非常之發展得非常好啦，好多職業畫家啦，咁佢哋其實就會藝託咧張澤端啦、仇英啦，咁去創作好多清明上河圖，係啦，咁所以我見到即係好多時咧，呢啲明代嘅版本咧都有好有得睇嘅，就係唔單止橋咧係石嘅質地啦，咁都係比較青綠嘅設色啦，我哋講青綠設色，咁我哋睇宋本咧，佢就比較淡設色嘅，佢比較以線描為主嚇，比較淡色啦，基本上冇乜用到色彩嘅，除非柳樹啊嗰啲有啲綠色咁樣啦。但係我哋既見到明代嘅版本，譬如話仇英嘅版本啊，或者仿仇英、仿張澤端嘅其他版本咧，好多時都係設色係有重彩嘅，即係佢用咗石青。 青啊、石綠啊等等，同埋佢係好多唔同其他嘅顏色，同埋嗰啲人物咧都會比較係程式化嘅，我哋覺得嚇。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指標去判斷。 我容許我去翻我之前嗰個話題啦。你即係我話，因為即係宋本可能就用木橋就畫到木啦，咁後來就變咗石橋啦。咁我哋如果話即係寫意嘅話冇所謂啊嘛，木橋咪扮木咯。咁就會唔會係《清明上河圖》裏邊個核心就係你有啲嘢係要某程度上嘅俏似嘅？咁我又要俏似咁畫一條木橋。咁我點做呢？我連你正話我玩手指嘅能力都冇，咁我連結構都畫唔到，咁我就冇辦法去真係畫翻條木橋出嚟。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呢件事呢？ 嗱，我又覺得咧，張澤端嗰個版本咧，其實真係一個長時間啦，去好大程度係現場。去有一個類似寫生咁嘅情況，去真係去記錄現實裏面開封啊，或者係汴梁裏面嗰個街道嘅情景，所以我都幾相信嗰條紅橋嗰個木結構真真實實係喺當時宋不宋末年，而係真係用嗰一個咁嘅木結構嚟到做嘅，就我就。肯定就唔會係喺宋代嘅時候有木橋嘅，有石橋呢樣嘢嘅。咁而且我哋都覺得發現宋代張澤端版咧嗰個咁嘅除咗畫橋之外咧，其實一路街景咧，我係發現佢畫嘅方法咧係真係好多細節，而呢啲細節咧正常一個畫家佢如果唔係現場寫生咧，係冇可能會記錄到嗰啲嘢嘅，即係好簡單嘅屋頂上面突然間多咗少少一個凸起一個天窗仔啦，或者兩個屋瓦面之間嘅佢都會特登。再畫翻一條嘅水溝出嚟，呢啲咧正常，就算我哋而家做設計，或者就算我哋而家嘅工程嘅圖，如果唔係真係想去表現嗰啲咧，其實可能都會 skip 咗咧，唔畫嗰啲細節出嚟。而佢正正就係有好多啲細節咧，係記錄咗出嚟，所以我真係覺得佢係記錄嘅，而呢個木結構係當時真實出現過嘅。 嚇，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明朝嘅版本，譬如仇英咁樣咧，我有理由懷疑佢係真係好寫實嘅。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有些潜伏学者做过研究，就是大概在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就是中国特别是江南地方就有个石桥运动。石桥运动就将很多原来的木桥就取而代之建起这个石桥出来。为什么要起石桥呢？稳阵这个结构，亦都很多人会试，你如果将木桥将它建到稳阵一点成为石桥，是一种功德来的。所以修橋補路咧，就唔係修普通木橋，而係修條石橋咁樣，你先功德先夠嘅。咁就係有咁嘅一個情況咧，所以我哋可能見到明朝後期嗰啲橋梁啦，或者可能畫像啦，係留到落嚟嘅橋梁，咁啊同埋可能見到個畫像，好多都係以石橋為主咧。某程度上，可能呢個都係反映當時人嘅價值觀。如果你起一條木橋出嚟咧，可能或者畫像上面表現咧，你唔夠。decent， 即係唔夠一個好正經嘅一個表達，咁啊有咁嘅考慮都唔定嘅。 除咗嘉齊你講呢個 point 之外咧，其實如果你睇翻中國嘅建築嗰個歷史發展趨勢咧，其實的確係有一個由木結構為主嘅。包括所有嘅柱啦、牆壁啦，其實都係有木柱去支撐，而只不過填補翻一啲非結構性嘅一啲泥啊呢一類咁樣嘅建築物嚟做牆壁嘅。慢慢咧，去到大概宋朝或以後啊，元或者明啦，特別明開始咧，其實用石啦同磚啦呢啲咁樣嘅建築物料咧，其實係突然間咧。是有一個大量增加的趨勢的，除了你說橋之外，一般的民居呢，其實你都會看到，尤其是譬如你看回就是清明上河圖的明代仇英版啦，或者是清代的清遠本啦，其實都會發現呢，很多 的一般民居啦，所有建築物呢，其實都會多了很多的牆身呢，都是會變成是磚或者是石這一類結構。 我一會間可以再慢慢去講個建築，令我覺得精彩的地方就是正話 Stan 講到呢，重視觀察咧，係依個宋本嘅一個關鍵。依樣嘢咧，我相信係現代藝術裏邊咧非常重視嘅話題。 各位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咁啊，正话哇，不得了！我哋讲咗嗰个桥嘅结构啊、构件啊，同埋木桥同石桥咧，其实都开展到可能一般我哋平时普通读者冇办法去睇到嘅《清明上河图》嘅一啲嘅细节。咁但系如果真系正话你讲到一点 stand， 我好喜欢就系、是、你讲到你通过个画同埋建筑嘅交互去证明到当时画画嘅时候系有通过大量嘅观察去做一个绘画，而对我嚟讲咧，这个大量观察嘅需求先至系最不得了。因为如果我哋对西方画嘅历史有一个好粗浅嘅理解嘅话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即系真系要对实物嘅观察啊、细节嘅观察嘅重新发现咧，可能要去到文艺复兴前后，譬如我哋有之前其他合作，譬如达文西，我哋讲里边啊，佢咁样观察啊，甚至解剖啊，系观察细节啦。譬如我哋话荷兰嘅画家 Vermeer， 佢哋点样去睇一啲嘅细节？呢啲嘅部分或者。譬如封德伯勒画派啊，重新去校外嘅写生，通过郊外嘅呢个观察，咁呢啲其实都系要一步一步嘅突破。但系你发觉我哋将个画冇呢啲嘅突破，好早已经知道你无论你写意又好，写实又好，可能实物嘅观察、细节嘅观察，都系一个即系一个做艺术嘅人必须要。咁而我所说呢点，即系我觉得由你咁样去证明系另一个层次嘅东西。 吓，同埋有时我哋可能会觉得啊，西洋画佢哋嗰啲结构啊，佢哋可能系对于景象嘅捕捉啊，或者可能系对于角度啊嗰啲掌握好似好犀利咁。但系其实喺传统中国嘅，特别喺宋朝嘅画像里边咧，我哋知道佢系非不能也，不为也。是因为有不同的需要，所以可能对于画像那个诠释，对于可能线条的运用，或者是那个视觉的效果，即是都应该有一些不同的做法的。那也都在个画像里面，譬如《清明上河图》提供给我们的细节，很多对于物质生活的理解又是可以更深层次地去看。那譬如可能是那些砖的設計啦，或者可能是木構建築的那些情況啦。咁我哋喺個畫像裏面咧，其實只要睇得夠仔細咧，居然係可以睇得出咧，我哋一啲我哋而家可能遺忘咗嘅，或者係冇留意嘅，或者係可能係失傳嘅一啲咁嘅內容出嚟。 嗯，嗱，嘉齊你講呢一個咧，啱啱提到咧，不為定係不能咧？呢、这、一個咧喺宋版嘅《清明上河圖》裏面咧，其實有另一個位置啊，都係取紅橋之外嘅一個高潮位嚟嘅，就係、是、城樓嚇、城樓城門呢一個咁嘅位置。咁或者我哋可以都睇睇嗰幅圖先嚇。咁呢一幅圖就係即係紅橋之後嘅另一個高潮，因為佢係大部分嘅。嘅一般嘅民居啦，比較細碎啲嘅建築物之外咧，突然間出現一個好巨型嘅、好宏偉嘅建築物，就係個城門，仲要係有個城樓喺上面嘅。咁你見到呢個城樓咧，佢就基本上係呢一幅畫裏面嘅極少有一個官式嘅建築，因為其成幅畫其他嘅大部分都係一啲民居形式嘅建築啦。咁佢官式建築點樣去睇到咧？譬如佢有佢嘅譬如見到斗拱啦，咁係真係官式斗拱而。亦都係非常之吻合呢一個嘅營造法式，宋朝嘅一本專係講木結構啦，同埋其他各類型嘅建築物嘅一個樣式嘅一本書。咁佢係完全切合到裏面講嘅，譬如所謂嘅雙抄雙下昂嘅嗰一個形式嘅斗拱啦。另外睇佢嘅屋頂啦，就係、是、所謂嘅武殿頂啦，或者另一個名就四柯頂啦。咁呢一個喺其幅畫裏面其他嗰啲建築物咧係好少出現嘅，因為呢一種四柯頂或者武殿咧，其實咧一般係要係一啲公共性嘅建築，譬如係最起碼都係一啲大型嘅寺廟啦，先至會出現啦。而再加埋 應該係最高級嘅建嘅頂 啦。其實甚至乎係一般嘅皇宮，仲要係皇宮裏面最高級嗰座咧，先至會用呢一種四柯或者武殿咧。咁喺呢一個咁樣嘅城樓裏面咧，就係、是、用咗呢一個形式嘅屋頂。咁而再睇埋，其实头先你睇到翻翻去你嗰个不为定系不能去表现嗰个我哋而家现代人角度咧画画要求逼真，咁就一定系呢个所谓嘅透视，因为我哋人嘅肉眼其实。睇嘅所有嘢其實就係正常，簡單嚟講就係一個透視圖。透視圖嘅特點係咩呢？就係 最基本就是远离开我哋远嘅嘢，我哋睇到就会细嘅。越近嘅嘢咧，不断就会系放大嘅。咁而头先嗰个屋顶咧，其实我哋睇到咧，佢如果喺近嘅近我哋嗰个部分咧，其实嗰个屋顶嗰个面咧系大少少嘅。佢而佢去到比较远少少嘅话咧，咁中间一定系有一条线去将近同埋远去连埋嘅时候咧，而嗰啲线咧喺嗰个屋顶里面见到咧，就系一个好似一个放射线咁样嘅。咁所谓放射线，即系我哋而家见到一般所谓嘅透视，即系我哋如果见到一个景物，如果由吓系譬如由近去到远，我就讲呢四只手指，我哋见到四只手指，其实近嗰个咧会擘大咗嘅，而远嗰部分咧就会缩细咗，咁呢个就系所谓吻合到真系西方所叫做发扬光大嘅透视图啦。而喺中国，其实呢一幅画其实系极少数喺宋代已经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准确啲嘅所谓嘅一点透视咧呢一个咁嘅情况。但系如果我哋再睇翻幅画里边嘅其他部分，其实已经好难再见到呢一种一点透视图，一般都系会变咗比较系简单啲嘅，翻翻去中国传统嗰种非透视性嘅视觉系统。 Stanley 提到呢个城墙有透视嘅问题，我谂都提翻我要再去睇一睇呢个《清明上河图》嘅宋本。喺我理解当中咧，宋本同埋明本咧，基本上成个构图都系俯瞰式啦。咁所以基本上我系觉得，似乎未系好见到咧西方讲嘅嗰种焦点透视啊。但系咧，中国话有个特点啦，即使佢唔系讲紧，即系唔系西方个焦点透视，咁但系佢都会画到咧，俾我哋有种体现到嗰种物像嘅体积感啦、重量啦、立体感啦，咁所以譬如话人物画入边，有时啲人物就会画得好大啦，咁突出佢系主角，其他就相对地缩细嘅。咁城楼咧，我相信佢系即系佢系处理过，佢系俾到我有个体积感嘅。咁但系佢至于系咪西方讲嘅焦点透视，我就要再睇一睇啦。咁但系我哋讲翻就系清代嘅版本啦，清远本啦，咁因为咧。清代咧就好多西洋嘅画家，你知宫廷画家同埋西洋画家咧，郎世宁啊等等，其实佢哋系一齐工作，一齐做嘢啦。咁佢哋都会学一啲西洋技法嘅。咁所以咧喺清远本嗰度咧，反而就真系会见到咧有呢个焦点透视啊，去画一啲建筑物嘅，甚至乎佢哋即系呢一个有出现呢个西洋嘅建筑添啊，即系譬如话阿拉伯嘅尖顶嘅嗰个建筑风格啦。咁所以我哋好明显就会见到中西嗰方面嘅交流嘅，咁另外咧就係頭先都講到咧，就係呢個宋代呢、這個譬如話《清明上河圖》，佢係好注重呢一個觀察啊。我覺得宋代真係好有趣，因為咧除咗《清明上河圖》咧，佢係一個風俗畫啦，佢係好似如實咁啊，即係未必係好寫實嘅，咁但係佢都某程度咧係反映咗當時嘅一個汴京嘅一啲情況啦，一啲市集嘅情況啊、建築啊等等。咁我哋中國畫入邊咧，除咗呢個風俗畫、界畫之外咧，都有一種花鳥畫。咁花鳥畫咧，其實係特別係描繪雀鳥啦，咁喺宋代其實都係好盛行嘅。咁譬如話有珍禽圖啦，咁當時嘅畫院嘅畫家咧，都真係會好觀察咧嗰啲雀鳥嘅嗰、那個即係一啲動態嘅。咁有一種好，即係佢都係一個工筆嘅描繪啦，工筆都好強調一啲線描啦。咁畫呢啲雀鳥咧，佢就我哋有個俗語叫絲毛啦，佢就真係會一條毛一條毛咧，真係畫好多次，即係有。線描啊，又渲染啊，咁樣咁主要咧係想突出咧佢去餘生嘅呢個雀鳥嘅動態啦。咁宋徽宗咧其實都有畫到呢個雀鳥嘅雀禽啊，咁樣咁所以我諗就係係咯，宋代真係好有趣啦。佢一方面就係好重視個觀察啦，如實去反映嗰、那個情況啦，咁另外一方面又開始發展呢個文人畫啦。 我又想再繼續同阿方方做個對話啦。表面上好似我哋圍繞住城樓上面嗰個屋頂嘅結構，好似對於嗰個究竟有冇透視咧，可能有啲分歧。嗱，我亦都再想講翻，其實咧表面上好似嗰個部分嚇，就係我一路強調嘅係有一啲接近西方嗰個所謂嘅消失點啦嚇，因為我見到佢嗰個屋脊嘅線啦，同埋屋檐嗰個線咧係唔平衡嘅，會有一個放射性嘅，咁越近嘅就代表越大啦。咁其實除咗嗰一個城樓之外咧，其實你睇成幅畫咧，基本上就已經冇再出現呢一種咁嘅放射性嘅線條。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就咁睇成幅畫嚟講咧，嗰、那個所謂嘅西方嗰、那個透視嘅感覺咧，其實係非常之弱嘅。除咗我講嗰個屋頂之外，而呢一個亦都係中國嘅畫，就算你講去到界畫，所謂嘅好似好準確、好嚴謹，其實一樣都係冇乜透視嘅感覺嘅。唯獨係應該話極其量啦。所謂中國人對嗰個透視嗰個概念，其實就只係在於近嘅嘢就大啦，遠嘅山就可能係自動縮細啦。咁但係嗰個放射性嘅線係冇嘅。咁直至到一路要去到清代，有西方嘅傳教士啦、郎世寧啊呢一類啦嚇咁嘅畫師啦，不同類型嘅西方嘅人啦嚇，同畫畫有關嘅。反而咧，佢哋就教識咗中國人一個所謂嘅真係西方式嘅透視嗰、那個視點啊，包括出現咗一本書，譬如連希瑤寫嘅，連希瑤就係連更瑤個阿哥啦嚇，佢寫佢話有一本叫做《視學》，咁係由嗰陣時開始，先至去真正有中國人喺畫裏面係表現比較準確啲嘅呢一個嘅透視圖咯。 哇！咁其實即係咁樣講啦，唔同嘅畫咧，咁可能我哋唔單止係創作者，佢哋有唔同嘅考慮，而我哋作為閱讀者咧，可能都要用唔同嘅方法嚇，或者可能我哋嘅要求咧，就唔可以可能用今日嘅即係最近嘅方法咧嚟到去了解。 係，我哋最初定呢個《清明上河圖》為主嘅時候咧，我成日覺得大家啲觀眾咧一定好熟悉㗎啦啊！幾年前先有個全大家嘅展覽好受歡迎，但係上一上咧，那個會動的《清明上河圖》展覽咧已經係15年前啦，咁啊非常之震撼。咁啊，下一個禮拜咧，我哋繼續講《清明上河圖》。Thank you.